欲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欢迎收听疯人院，我是比亚 Johnny， 大家好。 喂，咁我哋收到风咧，教主咧就会30号嗰个礼拜咧嚟到多伦多， 系啦。 咁30号咧就有这个晚宴啦，就系呢个世纪皇宫大酒， 又系世纪皇宫。 系啊，上次系咪2014年？ 次次都系世纪皇宫。 次次都系世纪皇宫啦。咁就6点开始，咁大家报名啦。 系。咁世紀皇宮就係咩啦 ？Steels 同埋 Steels 同 Warden 啊，大家冇車有車就好易去啦， 冇車都好易去嘅， 都好易去嘅其實。OK， 咁即係教主今次都好多站啦。 佢係美加兩邊都去，跟住又去溫哥華啦，西岸先去東岸啦。 係啊，去好多地方。 係啦，咁搞好多嘢啦，好鬼忙啦。 咁所以 不過佢啱啱判咗，咁就即係算係鬆一口氣啦，咁就即係有翻啲時間再去下咁樣。 佢都唞下， 係咯，唞下都當旅遊。佢同埋佢都中意嘅，佢中意見下支持者啊。 哦，係啊， 係啊。咁啊，同佢吹下水啊咁樣嘅。 咁啊，係咯，大家記住報名啊！如果想見教主嘅話， 係啊。 OK， 咁我哋亦都可能會即係睇下教主個 schedule 得唔得啦，容唔容許啦，咁都可能有機會咧，就請佢上嚟 做翻集。係 啦，冇錯啦，咁睇下容唔容許啦。 係啦，咁鬱敏都未上過嚟。 係啊，喂，要教主 大亨上過嚟，鬱敏都未上過嚟。 即係嚇教主個台嘅呢個節目。 喂，我哋有得存在都因為教主啫嘛，唔係其實主要因為台長嘅，但係個台出現都係因為教主嘅啫。係 啊係啊， 所以其實即係有教主在度踩一踩場咁樣就 啊 ，OK 圓滿啲啦我哋。 係啊，咁咧呢排咧 Facebook 咧就嚇都係圍繞一個話題噶啦，竟然唔係釋法， 係 就係 Trump。 喂，你好難唔圍繞嗰個嘅， 唔係其實好啱嘅， 係啊， 即係好多人就喺度笑話釋法又唔見你 K 咁多嚇，Trump 當 選。花生米啊嘛。 系啦， 一嚟啦，港豬最中意花生噶啦，唔講政治人都會講 Trump 啦。 唔係其實， 跟住發覺傾下，同佢啲人傾下，發覺其實原來乜都唔識嘅。 係乜 Q 都唔識嘅。 乜 Q 都唔識，跟住問佢，即係問佢好多嘢喺度傾落嘅時候，佢就話完全，佢淨係知 Trump 講嗰啲，即係連 Trump 佢平時佢嗰個，唔係首先啲人唔知道 Hillary 嗰、那個。email 事件啦，唔知佢 delete email 系乜鬼嘢啦，以为佢赢硬啦，跟住又唔知，即系佢净系知道 Trump 讲嗰啲咩啦，又唔知 Trump 系即系吓点解会赢啦，懵懵成成咁样啦，即系好鬼多呢啲。 佢知 Trump 讲嗰啲咩，跟住就系 cap 佢 嗰。唔系咯，就系话 Trump 知佢讲啲咩，就觉得吓点解你讲呢啲嘢你都赢到啊？黐线啊！点会？ 咁即系其实如果你住喺多伦多咧 ，Trump 赢咗即系。邊個贏咗都好啦，即係美國總統邊個當選都好啦，對加拿大嘅影響咧絕對多過釋法嘅咁就。 如果你住喺多倫多咁啊，當然啦。 係啊，所以你 suppose 應該 care 比較多啲嘅 嚇。咁樣 咁亦都有啲人就啊咩嗌曬救命啦，即係話喂死啊 Trump 當選，喂你知唔知多倫多19號即係今個星期六有個反 Trump 嘅人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好搞笑喎，即係。即係你喺多倫多反Trump又嚇， 不知道想怎樣、 啊、喂即是人家民選出來的人 不是有這樣說他們不是高票當選的即是他是希拉里多票過他的有話事話 是啊但是他都是人都是人選出來他經過這個遊戲玩法就是這個遊戲就贏了是不是、uh-huh. 即是他怎麼都是一個 legitimate 的總統他也都不是、即至少表面上不是說有中票啊有黑票啊這樣的做法啊都是一個 legitimate 選的總統你現在去反對即加拿大人去反對一個美國人、合法選出的總統這個是一個什麼玩法呢 還有他、即其實今次那個選舉是很即如果大家有留意多一點就大家知道佛羅里達州是、即他們是變了由一個民主黨的州變成共和黨州、嗯、這個是其中一個大改變當然也有其他樣而最後造就了 Trump 的勝利的那、即其實有咁講，即係好多人因為呢樣嘢啦，佢哋一嚟佢當然唔想出名啦，好多人。 嗯。 然後佢哋就攞翻即係嗰個 electoral college 嗰個問題，即係嗰、那個個選舉嗰個機制咧，係由佢哋即係因為佢哋出到嚟嘅結果，佢出到嚟嘅結果就係投。希拉里的人是多過是即數目上來說是多過投 Trump 的但是 Trump 也都是在那個、 那些選區裡面 選區那個議員那個議席那個數目共和黨啦共和黨議席的數目是多過民主黨的這樣那就、即引發很多人討論這個問題啦但是其實就算是這樣其實他們兩個的票數都是差了一點、 嗯、 我又覺得不是一個這麼大的問題始終他們是真的 close 的 是 即是兩個的票數而個爭嗰少少，爭四廿幾萬票嗰啲，其實你有時點票嘅錯誤都可以導致。 你因為咁大嘅國家， 其實係咁大嘅國家，你每一個票站你點錯五幾廿票、幾百票咁樣，其實都已經可以將即係已經可以將成個局勢扭轉，即係成個票數嘅票源扭轉啦。咁、 嗯、 所以其實用翻Foot Winner Takes All 呢個，亦都係喺呢方面有翻保險啦，即係。即始終、你誰在那個區贏了很明顯的嘛你贏了那個區就贏了那個區的、那個議席這樣那、亦都令到那個票數的相差那個爭議、啊、就沒那麼明顯、啊 嗯嗯、 這樣 即亦都很多人就初就以為、希拉里贏緊、啊、因為即是主流傳媒全部都去丙下 Trump 啊，跟住又講到佢哦，演講有幾不堪啊 ，debate 嗰時嚇， 到而家都仲笑緊佢㗎，選完之後仲笑緊佢，但唔係嘅，又想講翻一樣嘢，就係其實 Trump 未當選總統嘅， 係 佢仲未， 係冇錯，即係候選總統啊， 佢後任總統， 後任總統， 即係邊個啊？Simon Trump 啊，邊個？死唔記得中文名。沈旭輝啊，系啊，沈旭輝佢就喺度話哦，提温馨提醒大家嚇 ，Trump 原來係未宣誓噶。 哇！呢個搞笑啫， 搞笑。但唔係嗱，又其實又帶出一個 point 就係佢係真係未當選總統，呢個亦都係有變數嘅。雖然機會率好低，但係亦都要解釋翻就係話佢哋即係啲人投票選個議員出嚟。選佢江區嗰、那個下議院嘅代表，佢眾議院啊，美國叫、 嗯、 美國叫嚇眾議院。 眾議院 House of Commons 上議院係嘛 ？Senate 佢點譯㗎 ？Senate 我唔知佢哋點譯啦。總之就係係啦，咁佢哋選係選眾議院嘅。係咁係到最後其實投票有投票權選總統出嚟咧，係眾議院議員選嘅同總統出嚟嘅、我哋投票即係佢唔係我哋咧，係美國人民投票啦，投係投俾個議員。但是個議員如果共和黨的一定投給共和黨候選人不會投給希拉里的那麼居的嘛但是即有些人就說、哦、其實有些、共和黨候選人都不是很投 Trump 的即他可能他最後臨門一腳會投給希拉里 which 我覺得機會率是低極之極之低但是有這個方法啦、 嗯、 有這個方法存在的這樣 所以 which 其實你講真的，到而家 Trump 已經成總統，呢個已經係差唔多算係嚇無法挽救、無法改變嘅事實。但係到時係咪真係咁順利呢？又有好多變數。 喂，其實咧好， 即係 Trump 而家要討好嗰啲佢啲黨員啊。 係啊係啊，好多人去 congratulate 佢啊，喺Twitter 嗰度。即係其實我好多香港人咧就會有個錯覺，哇！選咗個癲佬做總統啊，跟住咧。香港人咧都係有嗰啲王朝思想啊，即係就以為哦，Trump 做總統啊，佢大曬啊，佢會將佢所講嘅嘢全部都會實現啊，咁啊世界末日啦，即係喂嗱，而家係一選呢個總統，而家唔係一選個皇帝，咁首先咧，即係任何嘅法案咧係要經過眾議院啦，要經過個 Senate 啦，咁其實咧。好多嘅共和黨人咧，都唔係真係咁妥 Trump 嘅。 係啊， 咁所以咧，即係總統想做任何嘢咧，要經過佢哋咧，咁一啲太過離譜嘅議案咧，根本係通過唔到嘅。 係啊，其實之前嗰屆奧巴馬嗰屆咧，奧巴馬上好多議案，其實想過都過唔到， 係因為共和黨係 因為共和黨係眾議院啦，唔係唔係眾議院上議院。眾議院是眾議院係其實眾議院最多就係、是、即係贏，總之邊個做總統，佢個黨就眾議院個對左議席。但係上議院是共和黨佔大多數嘅，咁所以共和黨好多議案其實即係講係咁講，上議院係太多權力嘅，上議院始終佢即係唔算係， 總之可以 block 唔算係咩民選嘅，唔算咩民選議會嚟噶嘛，但係佢亦有同。民選議院差不多的權力，所以其實上議院的存在是 很大爭議性的，但是事實上來說這個的即民主黨之前其實他們那屆政府他們想過很多議案都過不到，就是因為他們那個議案很多在這個上議院就被人 block 了，那就過不到。但是而家唔同啦，而家 Trump 當選，而家係唔好話 Trump 當選，而家係共和黨執政。共和黨執政，佢哋即係好似即係咁樣就 imply 佢哋有眾議院嘅個大多數啦。同時間佢哋亦都有上議院嘅大多數啦 ，which 係不嬲都係噶啦。咁所以佢哋如果要過議案，其實係早一些就過噶啦。係咁樣，咁所以就係咯，呢、這個就其實所以就講翻之前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好睇啲議員係點樣投票嘅。如果啲議員唔投 Trump 嘅話 ，Trump 佢俾啲無極之癲嘅議案， 根本唔會理。 其實係冇可能理到嘅。咁係咯。 所以點都會 keep check 啊。咁好，亦同埋即係佢講好多癲嘢咧，其實都某程度上係即係好多嘢都唔會做嘅。即係好多人好多佢講啲嘢都係一個攞 attention 嘅。即係佢係一個 marketing 嘅天才啦，咁好多嘢都係即係好似佢做 apprentice 咁嘅。你知唔知佢好？你有冇睇 apprentice 啊？ 我睇咗幾集 咯。你知 apprentice 好耐之前都唔記得咗 啦。apprentice 咧，即係飛黃騰達啦，叫做佢嗰啲 project 咧，佢咪最尾有 project 嘅。 係啊係，總之就係、是、我記得係兩 team 人，然之後就鬥 project， 然之後鬥業績定唔知點樣。 係啊，跟住贏咗一個就真係管一個真嘅 project 啊嘛。係。咁其實咧，阿 Trump 咧就攞呢個 program 咧去賣廣告嘅，即係攞佢啲 project，即係賣佢廣告啲 project。 但係佢啲 project 廣告 ，sorry。 我唔記得咗嗰個節目係咪淨係 Trump 做老細，定係有其他公司嘅阿頭都有份？ 頭幾個 season 係 Trump 做老細咯。 O、okay, K， 即係之後就多其他，因為我記得我睇嗰陣好似係唔止 Trump 嘅。 係啊，所以即係 Trump 係一個 marketing 嘅天才。所以佢好熟悉用咩手法去令到佢自己更加多 attention。 係。 所以佢講好多癲嘢咧。不要说 Senate 未必过他，他自己呢分分钟都不会做的。 不是啊，陈律师他自己先说他会对于赶走非法移民和 很搞笑啊，不断有吞啊， 还有起场呢他会贯彻始终的，他会什么 的。但他之后就有吞啊，之后就说哦，可能 fan， 即可能是些网啊，铁丝网都得的了，都当的了。即係其實鐵絲網呢啲嘢咧，而家已經有啦。 嗱，而家就是其是非其非啦，咁樣。咁我就即係嚇， 即係有啲人啦、啊、有啲唔知咩嘅西人啦、啊，就喺度話嚇某個多倫多嘅網台即係 podcast 就喺度撐 Trump， Trump 贏咗就嚇好興奮咁樣。咪首先第一，我哋而家先要第一次講 Trump 啫，我哋從來都冇喺 Trump 當選之後話唔知咩慶祝好興奮咁樣。我自己 Facebook 都冇 po 過， 係啊， 咁樣咁我唔知，可能唔係講我哋啦，我又唔對號入座，係咪先？ 即 係啲鬥嚟， 即 係冇人聽嘅。 即係其實 係咪先？ 即係其實咁樣啦，其實咁樣啦，其實我哋點解做呢個 show 咧？其實唔係即係唔係一個選後分析啊，其實係做一個就係、是、即係 Trump 同 Hillary， 我哋都係冇得選嘅，因為我哋喺加拿大，我哋選唔到美國總統，但係邊個選到出嚟對加拿大有咩影響咧？呢、這個就係我哋作為加拿大人要面對嘅。係 啦，嗱，我哋冇話擺咩立場嘅，即係 Trump 同選之前啦，李先生選之前，我對於佢兩個邊個贏我都冇 preference 嘅。選完之後，我亦都係冇咩 preference 嘅啫，即係兩個 因為自己改變唔到， 我唔會 prefer 一個 over 另一個。Trump 有佢好，亦都有佢唔好 ；Hillary 亦都有佢有好有唔好。當然啦，好多人就以為係 Hillary 借得好冇唔好啦。咁、呢個完全係啊啲左交思維啦。anyway， 咁樣即係我而家就唔係話哦好興奮啊咩 Trump 贏咗就冇呢咁樣嘅，一由此已經都唔係嘅。At least 我係啦，我係 我 咁樣諗啦。 我都冇嘅。 係啦，咁而家我哋只不過係即係講翻後續有啲咩嘢對加拿大有咩影響？ 係啦，有咩影響 ？Trump 當選啦， 即係我哋 好客觀咁講。 咁即係當選當日咧，就加拿大個移民個 website 移民局個 website 咧就 down 咗啦，因為太多人入啦。 好多人，我哋估又真係咁多人去移民咩？ 係啊，地亦即係啲人咧，等我睇下啫，即係唔係真係咁多人話要移民嘅。咁好多嗰啲左交網媒咧，即係 Huffington Post 啊嗰啲咧，左交網媒就話：哦，你做啲咩工啊？會喺加拿大容易啲揾工㗎。即係喂，講真。有幾多個啊？真係可以有咩財力話嚟啊嚟啊？ 有係有嘅， 咪有幾多個啊？ 有幾多真係肯嚟先？ 肯嚟嚇、啊？喂，你嚟到嚇睇、啊、你幾多錢啦、啊？咁啊打你好重税喎、 啊。係啊，呢啲樣嘢已經唔慣啦佢哋。 你奧巴馬 care 都搞有鑊譜啦，你啲美國人都唔肯去 commit 啊。 喂，講真。你選總統嗰陣就講到自己有幾大愛，有幾無私，係咪先？到到自己要交税嗰陣咧，就一吞下吞下咁樣，哎呀，冇啦，冇啦，哎呀，要攞，要喺我銀包攞錢喎。係、 啊 哎，雖然我好嚇，好關注呢個社會權益，係咪先？但喺我銀包攞錢都唔係幾好嘅。咁即係喺美國， 即係仲有一樣嘢啦，就係、是、呢、這個Ron Ambrose 咧，即係呢個加拿大。保守黨的議員，首領啊，係咪首領啊？即係黨魁。咁佢就講咧話咧，就係 Donald Trump 當選咧，係一個對呢、這個對呢個離地左交，即係佢直情係用英文講係離地左交啊！就不知嚇、啊，即係不食人間煙火。啊所以咧就一個反彈，咁佢我唔知佢其實係咪串緊啊傳到嘅，咁 佢所謂離地，佢 example 一定係who are the 唔係佢話係 left wing politician 啦 ，who focus on large politics that are out of touch with large policies that are out of touch with regular working people。 係啊， 即係就係離地啦， 離地左交， out of touch。即係離地兩個字，中文嚇亦係好傳神好多，但係佢嚇所講嘅意思亦都係差唔多嘅啫。 英文 out of touch 都好傳神， 好傳神， 因為唐人係唔會掂人噶嘛，啲鬼佬中意掂人嘅， 係。 系啊， 唐人中意离地， 唔系即系唐人生好啲嘅，生好啲。咁佢其实呢个嘢咧都有少少串紧啊，侧田柱都 系啊， 因为侧田柱都咧， 唔系一定系噶，唔系佢系保守党党魁喎， 系冇错， 保守党啲人喎。 咁即系侧田柱都咧就好多好 grand 嘅，好 grand 嘅 friend 啊。咁但系你叫佢 即係真係做啲即係譬如點樣改善加拿大經濟咧，佢就走去賣國。 係啦，佢就改善經濟，咪同其他國家貿易咯，同邊個貿易啊？同匪國貿易咯。 雖然不過咧，不過即係 遲啲同埋菲律賓， 係咪？ 遲啲揾埋菲律賓啊！佢 菲律賓好笑喎，菲律賓想要多啲大陸移民，啊唔係移民，即係遊客喎。咁啊，恭喜曬啊！ 恭喜曬，真係一鍋泡。 係，恭喜曬。OK， 咁我哋喂翻翻正题啫。咁究竟啊？ 我仲有一想讲，诶、啊，头先讲开是其是非其非未讲到，响我想讲就系话，其实起埲墙系冇乜用嘅。這个即系虽然 Trump 佢系主张起埲墙啦，這个只不过系即系所谓嘅墙，其实只不过系一个象征嚟嘅啫。讲、真的，有几多移民系真系行过个沙漠走过去美国嘅啫？很多非法移民其实搭飞机过去 嘅啫，系啊，一环啦。 搭飞机或者坐车过去，边有人真系即系走过个沙漠嘅啫？ 你知仲有啲好癫噶，掘地道噶， 系咯， 哇，嗰啲真 系起埲墙有鬼用， 好鬼犀利。 呢个第其一啦，其二就系其实好多非法移民系已经喺美国噶啦， 系啊， 你起埲墙佢翻唔到去添， 系啊， 仲衰， 系啊，困兽斗， 系困兽斗，所以其实起埲墙。不起好过起，讲真的，如果你最好你遣返，即最有效方法就是遣返返啲非法移民返墨西哥。 不过很难发现嘅，其实。 你起埲墙，你更加 encourage 人搭飞机过嚟。咁你咪仲有一个铺，跟住喺度嗰啲非法移民又走唔到。 系。 咁样。 喂，我哋话你好鬼多嘢讲，我哋今节去到呢度休息一阵。 翻嚟第二节嘅疯人院。 哎，我哋讲翻 Trump 当选对加拿大嘅影响。咁其实最我谂最重要嗰样嘢就系贸易啦。 嗯， 贸易点解咧？就系、 其实好多嘢都重要，国防都重要。 系啊，当然啦，当然啦。咁我哋我谂最埋身都算系贸易啦， 因 为即系会对个经济，因为而家加拿大经济唔系几好啊。 佢当选就冧啦，个加拿大嗰啲加拿大嘅事。 这个是 coincidence 的，就不关 Ripple 事的， 不要大热啊。 咁 OK， 咁即系 Trump 咧，不嬲就喺度攻击 NAFTA 啦。NAFTA 就是北美洲即系自由贸易 Free Trade Act 嗰啲 Free Trade Act 嗰啲咁嘅嘢啦。咁其实咧，佢 Trump 佢攞呢样嘢去攻击咧，其实攻击墨西哥嘅。 是 即是好鬼憎墨西哥， 系 咁佢就话哦，呢、這个 NAFTA 搞到我哋啲工去晒墨西哥，因为墨西哥平啦。吓咁啊，咁啊搞到就全部嗰啲Rust Belt， 你知咩 Rust Belt 啊？ 系咩啊 ？Rust Belt 咧就系即系其实系同加拿大接壤嗰啲州啊。 OK， 系咪好多同加拿大接壤嘅州咧？以前就系钢厂啊、车厂啊， oh, 总之全部都系嗰啲重工业嗰啲厂啦，就接晒啦，因为好多即系去晒大陆啊，或者而家唔系即系而家可能去东南亚啦，去咗墨西好多去咗墨西哥啦， 系 咁嗰啲人咧就全部投晒 Trump 嘅，因为嗰啲其实就系同。我哋 Brexit 有一集，你記得嗰次咧 ？Brexit 有一集咧，就講點解好多老人家會贊成，即係去投 Brexit 咧。因為嗰啲老人家可能當年就係喺啲國營企業度做啊，即係又喺啲重工業度做啊，啲工廠度做啊。咁以前就即係嗰啲光輝歲月啊。 懷緬過去。 咁就所以咧。就佢 Trump 係不斷攻擊 NAFTA 嘅，咁 NAFTA 就係三個國家啦，就係 北美嗰三個國家， 北美三個國家， 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咯。 咁佢就想佢話 NAFTA 要重新去傾過，如果唔係咧，就寧願鏟咗佢啦。即係 Trump 係咁講過嘅。咁其實呢樣嘢咧，呢樣咧，我覺得 好影響到加拿大。 係，同埋呢樣嘢，我覺得佢真係會做嘅。即係 Trump 唔係講下， 唔係唔難做啊！呢個其實。 唔難做， 唔難有 resistance 你要過嘅話， 係冇錯。咁、即係共和黨嗰啲共和黨嗰啲大佬咧，啲金主 lobbyist 咧，分分鐘都會肯嘅。 係啊， 點解咧？因為而家喺美國生產嘢咧，其實有著數。即係佢個能源價格好平。同埋而家啲多即係高 profit margin 嘅產品咧。 在一些 cheap 的地方做已經不太賺錢了，因為他們的 quality 渣、 嗯、 所以呢很多東西搬回去美國， 搬回美國， 美國去生產了。所以這個 NAFTA、怎樣影響加拿大呢，就是、如果要重新去 negotiate 的話，加拿大會有什麼 terms 呢、 嗯、 即是我覺得加拿大呢在這方面呢都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的。 Okay. 即應該都會對、加拿大一是沒什麼變，一是就可能有些好處、 嗯、 即他可能的廠呢就一是開加拿大一是開美國， 是 是吧，即會有些墨西哥的廠去北移 去美國或加拿大， 看看他怎樣 negotiate 的 term， 看 看他是因為始終你說如果他只是針對墨西哥的話、 嗯、 那他會將墨西哥那些、嗰啲廠，即係佢 encourage 墨西哥廠搬翻去加拿大嘅， 喺美國啊， 喺美國嘅，咁喂，即係主要，即係如果以加拿大身份嚟講啦，即係我哋重視嘅嗰樣嘢係，如果佢搬翻去，喂，其實美國影響力真係大， 係啊， 如果佢喂佢一講呢、這個，佢話要改呢、這個，要重新 negotiate， 咁我哋全部就要聽曬佢話， 係啊， 其實美國真係， 咪真係強國嚟 嘅，真係強國，堅係強國啊！我想講， 尤其對於加拿大啦， 我想講其實。美國是有統一天下的潛力的，不知潛力已經是有了，有這個實力的，美國如果他想的話他是可以統一天下， 不過他沒有需要， 但他沒有需要，他反而保持這樣， 即是他是用一些軟實力去統治世界， 反而他這樣還可以保持到自己是是、啊、作為即是又是有個地位在這 裡，即是沒什麼需要在這裡， 沒需要統治世界， 在這裡霸一島啊， 是啊 在 個海度放在海域、啊、 但是呢、但是人家但人家人家直情的軍艦駛去你就一聲拿出， 是啦是啦其實有多少現在的領土完整的即是現在的國家，所謂國家其實是因為美國存在，所以才成為才保持到成為一個國家而已， 特別是美國海軍的存在， 是 咯，即是美如果全世界沒有美國海軍呢，就根本啲航運業咧就好大鑊啦，即係一成會好多海盜。 係啊，係啊，啊所以其實你唔經唔覺，即係你完全係唔知嘅情況下，其實美國喺後面影響緊好多嘢嘅。 係啊，你係咪好幹啊？喺大陸訂啲嘢嚟有 free shipping 啊？係啊，係啊，係啊。 如果唔係美國海軍咧，就唔係 free shipping 噶啦。 係啊， 係咪？ 同埋美國喺香港嘅政治亦都係有好多喺地下下面。在背後有很多的勢力干預，操控緊，即係所謂的外國勢力，就係、是、即係呢、這個聽落好陰謀論啦，好咩啦，好鬼咩啦，所謂外國勢力。但其實你話冇咧，又係錯嘅，即係你一定唔會冇嘅。美國一定係有啲勢力喺度， 香港咧 喺度操控緊香港政治，係睇下佢操控幾多同埋操控緊啲咩嘢啫。 即係有一個好實際嘅原因啦，就是、因為香港咧有好多錢。 這個是當然的、 啊、 所以大陸又想分一杯羹、 啊、 大陸是想 keep 住這個肥豬肉、 啊、 而美國也都在背後在操盤、啊 嗯、 所以其實香港是一個戰場、嗯、香港 又、啊、 我們 剛才就、啊、即剛才有講到國防、啊 嗯、 那國防的話就影響加拿大什麼呢，即是 Trump 他是說過、全部北約的國家你哋班友仔一個二個靠曬我，一個二個都唔做嘢，就係、是、靠美國。我會快啲，一係就多啲 contribution， 一係就科水。即係佢同啲美國駐軍啲國家講嘛，佢話：喂，而家我駐軍嚟保護你喎，你收保護費喎。 呢、這個亦都係對應，即、就、係、是、對於成個世界政局影響好大嘅。 係啊， 之所以話點解槍多咗，世界新秩序。就係、是、即係佢，如果佢要咁樣做嘅話，即係啲人開始即係開始對美國好反感啊。一嚟啦，第二就可能開始唔再即係靠自己，唔再靠美國嘅干預。 係啊，講得好，即係靠自己，即係自己發展自己軍事。 但係如果多有啲國家，如果發展自己軍事嘅話，係挺 PK 嘅。 係啊，即係經濟唔好啊，你仲發展自己軍事咧就。 所以如果在這些情況下其實是可以滅國的， 他咁样做好简单，做一样嘢就可以灭咗个国家。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嗰啲好多唔掂嘅国家咧，佢个政局唔 系 好稳定。 系啊， 咁如果发仲加大发展自己军事，有可能会军事政变。 嗯， 系啊。咁加拿大咧就唔系啲咁嘅国家嚟嘅，咁但系加拿大即系其实好即系极之依赖美军嘅保护伞啦。 都系啊，都系啊。 咁即系加拿大应该做咩？其实我都觉得一个应该做嘅就系、是、要增强翻自己军事。 而家执政嗰班唔会咁样帮你做嘅。 而家咧就唔会做 cut budget 添， cut budget 添。 不过即美，我即美国咧就对加拿大咧嗰、那个 treatment 咧就同对啲东欧国家就系特即系唔同好多嘅。 咁唔系咁当然啦， 因为 加拿大， 加拿大点都系喺隔篱。 系 你唔保护加拿大咧，就揾自己笨嘅。 嗯， 吓，所以不过 即系佢唔会对加拿大有啲咩嘅太过奇。太過黐線嘅嘢嘅，始終加拿大一嚟冇咩威脅啦，二嚟幫你頂住俄羅斯啦， 真係打仗啊！ 真係 加拿大到開戰啊，唔好以為喺美國開戰啊， 頂住俄羅斯啊， 喺Winnipeg 啊、Alberta 嗰啲地方開戰 啊，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 Trump 如果佢係醒目嘅話，佢都想即係同加拿大打 keep 住一個好嘅關係嘅， 係啊。咁仲有一樣嘢啦，不止幾樣嘢，即係仲另外一樣好緊要嘅就係嗰個油管啦。 嗯，哦，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嗰、那個Keystone 啦，which 係呢樣嘢其實好搞笑嘅，就係、是、側田廚都當選之前咧，就喺度話哦，我當選咧，我一定會 push for 呢個油管嘅。 嗯， 跟住佢當選咗，奧巴馬就 say no。 係啊。 咁而家有机会啦， 有机会， 机会嚟啦， 系啊，机会嚟啦，飞云， 机会嚟啦， 机会嚟啦，飞云。 Trump 就好中意呢样嘢嘅，即系 Trump， 即系 Trump 点都系一个，即系佢生意人 啦， 生意 人 啦， 系啊。 你喺条油管咧，系 benefit 美国多于 benefit 加拿大嘅，其实 系啊， 喺条咁嘅油管， 但系咁两边都有 benefit 嘅， 两边都有 benefit， 都有 benefit， 两边都有 benefit 嘅吓，但系会即系。美國多個加拿大，咁就呢樣咧，喂呢樣就賴到另一樣嘢啦，就係、是、個嗰啲氣候啊，氣候政策。 Trump 對於呢樣嘢有冇咩嘅，即係佢係唔係太過着重於環保政策嘅？ 佢直接 直頭係佢係唔信有， 佢即係 佢即係話温室效應。 係啊，佢話咧温室效應係 大陸係中國嘅。中國嘅陰謀喎， 就中國陰謀。 嗱，佢呢樣嘢就不置評論，但係的而且確係中國搞出嚟嘅，即係温室效應。就算唔係中國搞出嚟啊，中國都係一個極之大嘅 極之污染啊， 極之大嘅污染源嚟嘅。 但其實咧，即係如果你真係 enforce 呢、這個，你知唔知大陸都係咁講噶？佢話：喂 ，climate change 呢啲嘢係美國佬作出嚟嘅。 哎呀， 點解咧？因为美国佬几廿年前就污染呢个世界，跟住而家咧唔想我哋强国 有咩污染啊？ 吓， 帝国主义污染呢个世界？ 唔系，真系咁嘅，即系以前美国都好多重工业嘅，咁就即系当时做咗好多污染 吓。跟住佢又重啲先，而家 即系佢就话：喂，你哋几廿年前发展中咁污染好多啦，我哋而家都系发展中，我哋系咪应该多都系一样多污染咧？即系佢就调翻转嚟讲，佢话肯定系美国佬作出嚟嘅一样嘢， 系咪啊？ 系啊， 系咪啊？ 好搞笑， 哇！系互相互质喎， 互相指骂啦，系吓、啊。不过 好睇啊，好睇啊，大花生， 大花生。但系即系 Trump 会话啊，我而家会当选之后，即系会 with 大陆做，即系话佢操控汇率。 嗯， 咁会制裁佢啦，又话会 好啊， 打好多税啦， 系啊， 即打好多嗰啲入境入口税啦。 嗯， 不过呢啲讲真啦，真系唔知佢会唔会做嘅。 嗯， 即系唔知佢敢唔敢做。 呢、這个就即系你问我哋就咧想啦，想佢吓、啊，最紧要搞到大镬一镬，大陆一镬铺越和越好。 嗯， 但系始终。即係嗰啲土告成日講咗美國係大債仔啊嘛， 雖然呢啲數字遊戲美國係唔會還債噶啦，美國亦都唔需要還債，美都冇呢個需要係太多，因為個春袋喺美國度，其實春袋唔係即係捉住嗰個春袋，唔係中國捉住美國春袋，係美國捉住中國，係調翻轉嘅， 真係要你討共你大鑊啊！ 係你討共係咯，真係要為攞錢嘅話，所以啲討共係成日喺度講話咩哦。即系美国大债仔嚟噶，我问佢攞翻啲钱啊，咁样黐线攞唔翻噶，冇噶，即系沉大海噶。 系啊， 所以啲明揾中国笨咯，呢啲咪叫。 系啊，你又买啦。 系啊， 你又买，你真系好笑，你又买。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系有春袋揸喺手嘅美国，所以美國敢唔敢咁樣做呢，又即係 Trump 敢唔敢咁樣做呢，又係 我諗都要睇下世界局勢啦， 亦都唔係冇可能，亦都係好大機會。但係係咪佢第一樣要做嘅事呢，就肯定唔係嘅。佢第一樣要做嘅事呢，就即係即係一嚟經濟啦，二嚟貿易，即係經濟貿易嗰啲，二嚟就係移民政策啊，一路佢一路吹好多嗰啲，照計係咁樣啦，唔知佢係咪實際佢個第一佢個 first priority 係嗰啲啦，但係永遠排都唔會排到中國嘅問題。 佢同個即係佢同大陸嘅個關係咧，我諗都係可能 keep 住好似而家咁樣。 係啊係啊， 呢啲即係呢啲唔係佢。 但點啊？四年要慢慢搞。 係咯係咯， 長相硬睇下咯。 係咯，咁即係佢亦都講過話會炸 ISIS 啊。 哦，係啊， 但係。即係其實佢都會 keep 翻同奧巴馬做嘅嘢一模一樣啊！即係佢都係， 即係你覺得佢唔會派地面部隊？ 唔會，美國人係好已經好厭戰啊！即係呢十幾年咧就打太多仗啦。咁 有咁講，有咁講，川可以當到選，我其中一個分析係佢係exploit 緊即係人，即係美國人對恐怖主義嗰種恐懼。他們是真的害怕，真心害怕 ISIS 的，而即是希拉里的 email 事件，如果大家不知道，即是回去自己做下功課，他 email 事件最後的即是給美國人的個 implication 就是那些人就是覺得他跟 ISIS 有拉能，收了ISIS 的金主的錢，即不是收了 ISIS 錢，是收了 ISIS 金主的錢，而這件事是觸動到美國人神經的，亦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原因，點解希拉里會落選？所以美國係咪真係咁厭戰呢？可能係咯，但係對於 ISIS 嚟講，我又覺得 我呢、這個 可以、這個、可以，佢哋比你想象中強硬。 呢、這個兩個層面咧，其實即係保護自己國家同介入其他人嘅戰爭咧， 但 係 ISIS 唔係俾一個地理嘅局勢限制。 係啊係啊，啱。 ISIS 嘅戰線係全世界任何地方噶嘛， 所以 先咁恐怖啊嘛！恐怖襲擊就係因為你唔知喺幾時喺邊度會發生噶嘛。 係啊，所以即係美國人想點咧？美國人就係想消滅 ISIS。 所以我覺得佢哋如果 Donald Trump 肯出地面部隊打 ISIS 嘅話，美國人係會支持嘅。我覺得，我覺得係好大機會會嘅。啲人選佢出嚟都係為咗咁啫嘛，尤其中部嗰啲。保守嗰啲， 我覺得佢好醒嘅，即係佢會借 南部啊、中部嗰啲保守嗰啲， 佢會借蘇聯佬啲兵咧、俄羅斯啲兵咧去打巢 ISIS。 睇下點啦，睇下點啦。 因為即係敍利亞咧，咁而家已經蘇軍咧，俄軍咧就喺敍利亞已經佈咗重兵，就嚟開大拖。咁侵會即係借嗰啲兵，而佢都會。同時間， 佢會唔會自己？即係個 point 係佢自己會唔會出啫？俄軍有冇美軍咁勁啊？ 俄軍好勁啊！俄軍好， 但係即係你同美軍比， 俄軍個好處就係咧，俄軍咧可以做啲好癲嘅嘢咧，而佢啲國民咧係會 support。 OK， 美喺俄羅斯咧。是有左膠不是沒有左膠，但是左膠很快會不見了。 OK 所以我想他會用一個很醒的方法，就是借俄軍的兵去消滅 ISIS， 或者去穩定中東的局勢，而同時間去 satisfy 那些厭戰的人說，哦，我們現在美國佬唔會再派多啲兵噶， 咁講啦，我覺得 Trump 唔會理啲人厭唔厭錢嘅，即係佢其實由頭到尾佢都唔係好理個 popular opinion 嘅，所謂嘅 popular opinion 啦。 但佢 所以到佢即係當選，當佢真係提出議案提出成嗰啲，我覺得佢係會以佢自己理念行先多過以國民嘅。 但佢即係佢係一個 isolationist 啊嘛，即係佢係一個孤立主義者。即係佢，即係唔係，即未必係啦，可能佢未必係啦，但係即係佢 sell 嗰樣嘢就係而家唔想，即係唔好俾咁多軍，唔好派咁多兵去外國啦，嚇而家好嘥錢啊！即係佢係 sell 嗰樣嘢噶嘛，咁所以即係 ISIS 呢樣嘢就要即係要好醒地去 係啊，睇佢點咧，就係 啊， 方長上眼。OK， 咁样今集唔做咁长啦，就咁先，咁我哋下集再见。 好，拜拜。